老师说早日成才，追名逐利那不是成才。 人说蝴蝶飞不过沧海，我说沧海鱼儿多畅快。 人说青春比不过将来，我说将来离不开现在。 青春不完，青春不完，曾经的满腔壮志苦海仍豪迈。 青春不散，青春不散，曾经的同学少年一起闯未来。 电波里诉说我们的情怀，告别了轻狂，换来了成长。我多么想大声唱，青春不完，青春不散。 曾经的豪情壮志呼喊人豪迈，青春不散，青春不散，曾经的同学少年一起闯未来。青春不完， 青春不完， 青春不完，曾经的豪情壮志 心灵的歌不好唱，音色是每个人天生的不能改变，但是呢在这个音色上能够创造出属于他的音乐，这个是我们做幕后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。来听到的是王心凌的这首歌，叫做嗨嗨拜拜。 你生气来笑我在，我哭起来就像水灾，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刚好就变成乌海。你喜欢喝冰牛奶，我喜欢睡起来是早上，我睡起来是夜晚，我们一

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张韶涵的《复活节》，这个由严云龙的作词，陈伟的作曲，欧若拉的专辑当中一首歌。听见亚洲的光，全亚洲最受瞩目的张韶涵。郑杰的嗓音个性十足，辨识度足够，现场的经历也使他技巧成熟，中气饱满，只要注意在诠释上继续的保证他的那种情感度在那里，可以说是一位特别棒的抒情歌手。接下来我们听到你们要快乐。 你哭着拿下银手链还我的时候，最近你躲我有了理由，别说我的爱让你惭愧，不配拥有，

相聚，小资女孩向前冲的插曲，好朋友只是朋友，由快乐女生出道的情感歌姬郁可唯演唱，被她收录在了第二张专辑《微加幸福》当中，也是第三波主打歌。歌词描述的就是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，我们只是好朋友，也许这种暧昧不清的遗憾也算一种爱情的方式。 听你说什么我都很快乐，接近你连影子都微笑着，几千只纸鹤你多耐心地陪着我着，却怎么都遮不掉那道无形的隔阂。越懂你陪着你就越寂寞，灵魂那么美我却痛不得，感觉再炽热也不能浪费爱去扑火，抱紧你的梦难道就能不是我？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，不能够占有好朋友，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走不撒娇。好朋友只是朋友，只能保留一点点温柔，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，不该让你的 需要听到的歌来自黄立行和刘若英的《分开旅行》，这首歌是翻唱了 David Asher 的《Black Black Heart》。歌曲当中有男女对唱，还有 rap， 还有穿插着 opus 元素的声乐元素，由刘若英和黄立行两个人对唱的。声乐部分呢，则是找来了戴爱玲特别客串。 寻思去洛杉矶，一个人要飞向巴黎，遵从各自的决定，为此和平的爱情。相爱是一种习题，在自由和精美总有你，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。 Black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的旅行啊，为何想着结局我明白，在你的

地图走上飞机，何处把你 不是所有好看的爱情都那么甜美，有的时候粗粗朴朴的爱情才能够经得起岁月的打磨和历练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，这样的句子说出来就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暖心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张宇给你们。 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 东西托付在你手下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种下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跟上来，一家人他多爱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到处出现时想着你的都是我们，你付出了几分，爱真的看了几分。 艰难，每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过后都要回归到现实里的柴米油盐，前路虽远，好在还有你总是张开双臂护着我，又穿衣陪我去闹。 Me with the floor show, kicking with your torso, boys getting high and the girls even more so, wave your hands if you're not with a man, can I kick it? Yes you can! I got, you got, we got everybody!I've got the gift, gonna stick it in the gold. It's time to move your body. Babylon, that business, get up. Get a witness, every girl, every man. Houston, do you hear me? I've been choking, you feel me? Need permission to live. I don't wanna rock, DJ, but you're making me feel so nice.

自己，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。聆听经典老歌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，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，隽永浑厚，余味无穷。歌曲里重重的岁月感怀，传说多彩的生活期待，人间岁月。看场 IMAX 电影。 Señor Pretorio, ¿ve de eso? No lo sé.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。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。 还有来块香雪的蒸调。当然，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只剩下钢琴陪我站在这里，梦想中属于我们的婚礼，却成了单人结婚进行曲。在这场爱情凋零的巴赫里，爱我还是爱你？选择了自己。 洒落的可爱的女人的爱哭的照片里，曾经的都是你喜欢的，如今我还在原地，你却走回你的。 金岁月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问候到你们。多么想忘记一些不快，让它在我的记忆当中消失，然而留在脑海里面却是那么的清晰。多么想让你告诉我，你以后再也不会说那句话，然而却没有。期待中的失落，张碧晨，我可以忘记你。 付出的少少的痛都是你，自私的残忍的似乎只有我。可惜我并不难过，我青春的失落实在不怕寂寞，渐渐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，剩下的多余的都不要再说，得到的已经太多，你安然去生活，我安静来存活。没有爱过你，我最爱是自己，借感情满足我好奇，我只敢玩游戏。对不起，不要介意，我没有爱过你，只是爱怀念着你，试一试我能多痴迷，我可以忘记你，无法想起，才算是胜利。 至少两个，娶了红玫瑰，久而久之，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，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；娶了白玫瑰，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渣子，红的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陈奕迅的《红玫瑰》。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，浮现你被染尽的红。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，在无动于衷。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。说来实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渴望你懂。是否幸福牵得太沉重，我的失望无言不通，烂熟透红，空洞。

说什么都好，谁来的时候自己单的路，心酸我们偶尔也没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我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也刚好甜蜜拜拜 baby。 咖啡喝一杯，然后听一听谈谈小说，你对我收起来的每个音，窗边的黑眼睛，你穿着新的红裙，而我的手指头也将我重新装在温暖，深呼吸把最痛快的忘了情节，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，像天蝎座的猫，你穿着白衣服，却没了阴霾黑色的肌肤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。 说什么都好，失落的时候走起单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我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刚好天明白白 baby。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首歌，而且呢唱起来也特别的深情，来自《仙剑奇侠传三》当中的紫萱和长青的一个对白，郑中基答应不爱你，里面的歌词很容易唱到人的心里面。 明明爱很清晰，却又接受分离，我只剩思念的千里，难过还来不及，爱早已融入呼吸，不存在的存在心底。虽然很努力练习着忘记，我的心却还没答应可以放弃了你，真的对不起，答应了你不再爱你，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。明明爱很清晰，却要接受分离，我只剩思念的千里，难过还来不及，就让爱融入空气，不存在的存在心里。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，却又如何真的不爱你。

要一个勇敢的笑容。有时候跌跌撞撞向前走，总是会发现难免的差错，来不及讲的太晚的对不起，会变成急速方向的星座。遇见了没有地图的迷宫，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，就算是恐惧不止一点点，要问清自己千万不能哭，就出发行动，就不要惶恐，去发现雨过天晴的专注。每次要撑不下去，撑不住气，要记得深呼吸，啦啦啦啦啦，微笑着撑起，只留下雨过天晴的专注。一直到时间过去，不等吹熄，也舍不得放弃。出发进攻，就不要惶恐，去发现雨过天晴的专注。每次要撑不下去，撑不住气，要记得深呼吸，啦啦啦啦啦，微笑着前进，只留下雨过天晴的专注。一直到时间过去，路灯吹熄，也舍不得忘记。一直到时间过去，路灯吹熄，也舍不得忘记。 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在歌坛，小柯凭借着自身对音乐的悟性和努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他的音乐被广为的传唱。作为国内最年轻最受欢迎的音乐人之一的小柯是幸运的，在小柯走过的音乐道路上，他深知离不开志趣相投的朋友们对他的帮助还有支持。接下来我们听到胡。 从不可一世的威严，只能用逃避进行蔓延。曾经住在彼端湾，如今的凌乱，寄生的嘴脸又浮天。精疲力尽的傲慢，去躲避也不愿丢脸，问为什么那一段被你的家园梦还会有明天。梦到了苍茫茫的山，山崖边冲天长的誓言，离开的夜里繁星漫漫，一步一回头死后无言。曾不可一世的威严，只能用逃避进行蔓延。山野，斑斓的面孔。 散落在岁月陈家南边，传说的身影难以寻见，你的陷阱你的欲念，好不应放在他乡的身边，斑斓的面孔抵不过流年，带着胜利的如烟流落在天边，狂乱出现何时漫长的麻烦，曾不可一世的威严，只能用逃避尽心蔓延，曾经住在你的湾，如今的流浪，寄生的嘴脸又浮现，精疲力尽的傲慢，宁可去躲避也不愿等待，为回生的那一关家园，哪里还能有明天？望到了苍茫茫的山。 比起老狼满怀感叹的校园民谣式的唱腔，那么许巍呈现的则是更加生活化的情怀，像是找到了归处的城市的吟诗者。带着特有的感叹和舒雅的嗓音娓娓道来，他的这首歌《晴朗》明显地印证着他的改变。 一切就像是电影，比电影还要精彩，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，这是初次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，充满悬念的生活，它击打我的心，这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，记忆那离人般的女人，她穿过我的心，这是初次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，充满悬念的生活，它击打我的心，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，我爱这精彩的电影，我们看不惯我那种沉默的朋友，